《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5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孟昭义。第四分，坚固品，第27-2。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现在如来应证等觉，比丘等众前后围绕，宣说般若波罗蜜多。出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是菩萨摩诃萨名字、种姓、色相、功德。所谓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真净功德，善现当知，如我今者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宝床菩萨摩诃萨等诸菩萨摩诃萨，及于现住不动佛所静修梵行诸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名字、种姓、色相、功德。所谓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真净功德，现在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彼亦有诸菩萨摩诃萨静修梵行不离般若波罗蜜多，彼诸如来应证等觉各于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彼菩萨摩诃萨名字、种姓、色相、功德。所谓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真净功德。儿时善现辩白佛言，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皆在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一切菩萨摩诃萨众名字、种姓、色相、功德言。佛言：偶也，非诸如来应证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皆在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一切菩萨摩诃萨众名字、种姓、色相、功德。善现当知，有菩萨摩诃萨已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菩萨摩诃萨蒙诸如来应证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具受善现复白佛言：颇有菩萨摩诃萨众未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而蒙如来应证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言。佛言：亦有，为有菩萨摩诃萨众虽与无上正等菩提未得不退，而修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菩萨摩诃萨亦蒙如来应证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 种姓、色相、功德，具受善现佛白佛言。此所说者是何菩萨摩诃萨耶？报告善现，有诸菩萨摩诃萨众，虽不动佛，为菩萨时，所修而学，所行而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菩萨摩诃萨，虽于无上正等菩提未得不退，而蒙如来应正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复有菩萨摩诃萨众，随宝床菩萨摩诃萨等所修而学，所行而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菩萨摩诃萨，虽与无上正等菩提未得不退，而蒙如来应正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不辞善现，有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生性中，虽深信解，而未证得无生法忍，与一切法皆极净性，虽深信解，而未得入不退转地。是菩萨摩诃萨一住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一蒙如来应证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蒙诸如来应证等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在大众中自然欢喜，称扬赞叹名字、种姓、色相、功德。是菩萨摩诃萨超诸声闻及独觉地，尽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寂。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必当安住不退转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意趣，身心信解，无惑无疑，不迷不闷，但多十念，如佛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离去必然，定非颠倒。是菩萨摩诃萨应作是念：我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甚生信解，决定已于，或复当于不动如来应证等觉，即诸菩萨摩诃萨所广闻般若波罗蜜多，与深意趣，甚生信解，生信解已，勤修反省，当得住于不退转地。住是地已，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但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尚获无边功德胜利，况深信解，如说修行，细念思维，甚深意趣。是菩萨摩诃萨安住真如，尽一切智，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宣说法要。而时善现变白佛言： 法离真如无别可得。未说何法安住真如，复说谁能尽一切智，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谁复为谁说何法要？佛告善信：如所问言，法离真如无别可得。未说何法安住真如，复说谁能尽一切智，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谁复为谁说何法者？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法离真如都不可得，如何可说法住真如？善信：真如尚不可得，况别有法能住真如？岂复有能尽一切智，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宁复有能为他说法？善信当知：真如不可自住真如，此中都无能所住故。真如不能尽一切智，此中都无能所尽故。真如不能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此中都无能得所得差别性故。真如不能为他说法，此中都无能所说故。随世俗故，说有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安住真如尽一切智，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宣说法要。使天地士辩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离趣甚深，极难信解。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虽知诸法皆不可得，而求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宣说法要，甚为难事。所以者何？定无有法能住真如，亦无有能尽一切智，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亦无有能宣说法要。然诸菩萨闻如是事，心不沉默，无惑无疑，不惊不恐，亦不迷闷。如是等事甚为稀有。而时善现为帝释言：小释迦，如汝所说，诸菩萨众闻甚深法，心不沉默，无惑无疑，不惊不恐，亦不迷闷，而求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宣说法要，极为难事，甚稀有者。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法皆空，都无所有，谁沉谁没，谁惑谁疑，谁惊谁恐，谁迷谁闷，是故此事未为稀有。然为有情愚痴颠倒，不能通达诸法皆空故，求菩提欲为宣说方便善巧，非极为难。天地师言：尊者善现，诸有所说无不依空，是故所言常无挚爱。如有一见仰射虚空，若还若尽，俱无挚爱。尊者所说亦复如是，若深若浅，一切依空，谁能与众感作流难？使天地士辩白佛言：我与尊者善现所说，为顺如来实语法语，于法随法， 为正说也。尔时世尊告天地师，如于善现，诸有所言，皆顺如来实语法语，于法随法，无颠倒说。黑锅乔世家，具受善现所有辩才，无不依空而施设故，随者何？具受善现观一切法皆毕竟空，尚不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况有能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尚不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况有能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者？尚不得一切智，况有能得一切智者？尚不得真如，况有能得真如成如来者？尚不得无生性，况有能证无生性者？尚不得菩提，况有能证佛菩提者？尚不得实力，况有能成实力者？尚不得似无所谓，况有能成似无所谓者？尚不得诸法，况有能说法者？非故乔世家，具受善现与一切法住远离住，与一切法住无所得住，观一切法毕竟皆空，所能行等不可得故。乔世家，具受善现与一切法住远离住，无所得住，彼诸菩萨摩诃萨众所住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乃至乌婆尼沙檀粪亦不及一。为故乔世家，是诸菩萨摩诃萨众所住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除如来住，与于菩萨及诸声闻独觉等住，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一是故乔世家，若菩萨摩诃萨欲与一切有情众中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者，当住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无得暂舍。第四分散花品第二十八。尔时会中无量无数三十三颠欢喜踊跃，各取天上微妙香花奉散如来及诸菩萨。是时众内六千比丘俱从坐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着地，向波揭梵屈躬合掌。佛神力故，各于掌中微妙香花自然盈满，是比丘众踊跃欢喜，得未曾有。各依此花奉散佛上及诸菩萨，既散花已，同发愿言：我等用思圣善根力，愿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速去无上正等菩提。尔时世尊即便微笑，如佛常法，从其面门放种种光，青黄赤白，红紫碧绿，金银破枝，旁照无边诸佛国土，上至凡世，下彻风轮，见复还来，绕佛右转，经三匝已，从顶上入。使阿难陀即从坐起，礼佛合掌，白言：世尊， 和因何缘现此微笑？诸佛现笑，悲无因缘，唯愿如来哀悯未说。儿时佛告阿难陀言：此诸比丘于当来世星欲劫中，皆得作佛，同名散化，十号具足，声闻僧数一切皆等，受量一等，二十千劫，彼一一佛所演言教，离趣深广，留步天人，正法注释具两万劫，彼诸佛土广博严净，人物炽盛，安稳丰乐，彼诸如来各欲自土，将诸弟子循环游历，村城居落，国邑王都，转妙法轮度天人众，令获殊胜利益安乐。彼诸世尊往来住处，昼夜常与无色妙花，有此因缘，故我微笑，是故庆喜。若菩萨摩诃萨欲得安住最胜住者，当住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若菩萨摩诃萨欲得安住如来住者，当住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得究竟，是菩萨摩诃萨先世或从人中末已还生此处，或从都市多天上末来生人间，所以者何？彼与先世或在人中，或居天上，犹曾广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与今生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如来现见，若菩萨摩诃萨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身命财无所顾者，定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复次庆喜，若有情类爱乐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读诵书写，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为菩萨乘善男子等宣说开示教戒教授，当知彼人是大菩萨，曾于过去亲从如来，应正等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读诵书写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亦曾为他宣说开示教戒教授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与今生能办世事。庆喜当知，世有情类曾于过去无量佛所种诸善根故，与今生能作世事，此有情类应作世思。我现非为从声闻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定从如来应正等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先非为与声闻等亲近供养种诸善根，定与如来应正等觉亲近供养种诸善根，由是因缘今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爱乐受持读诵书写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无倦。复次庆喜，是有情类不惊不怖爱乐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文以受持，读诵、书写、精勤修学，如理思维。若法若意若闻若意，皆善通达，随顺修行。施诸有情，则为现见我等如来应征等觉。庆喜当知，若有情类，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意趣，身心信解，不生毁谤，不可拘坏。是诸有情，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与诸佛所多种善根，亦为无量善有摄受。复次庆喜，若诸有情能遇如来应证等觉圣福田所种诸善根，虽定当得或声闻果，或独觉果，或如来果，而证无上正等菩提。要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善达无碍，精进修行，诸菩萨行令极圆满。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善达无碍，精进修行，诸菩萨行令极圆满，是菩萨摩诃萨不证无上正等菩提，而住声闻独觉地者，必无是处。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应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善达无碍，精进修行，诸菩萨行令极圆满。是故庆喜，我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付诸于汝，应正受持、读诵、通力，莫令忘失。庆喜当知，除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受持诸于我所说法，设有忘失，其罪尚轻。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善受持，下至一句有所忘失，其罪甚重。庆喜当知，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下至一句能善受持不忘失者，祸福无量。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不善受持下至一句有忘失者，所获重罪铜钱福量。是故庆喜，我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殷勤付汝，当正受持、读诵、通力，如理思维，广为他说，分别开始，令受持者就近解了，闻意亦去。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就近通力，如理思维，广为他说，分别开示，令其解了，是菩萨摩诃萨则为受持摄取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所证无上正等菩提。生长之处，庆喜当知，若有情类其因重清净心现于我所，欲持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懈倦者，当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就近通力，如理思维，广为他说，分别开示，令其解了，或复书写众宝庄严，常以种种上妙花蔓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不应懈息。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 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现前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我及十方三世诸佛，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其音重清净心，恭敬爱乐，即于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证等觉，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其因众清净心，恭敬爱乐，清喜。如若爱乐于我，不舍于我，亦当爱乐不舍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下至一句勿令忘失，清喜。我说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附注因缘，虽经无量百千大劫亦不可尽。举要言之，如我即是汝等大师，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亦是汝等大师，汝等天人阿苏罗等敬重于我，亦当敬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故庆喜，我以无量善巧方便附汝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汝当受持无令忘失。我今持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对诸天人阿苏罗等无量大众付诸于汝，应正受持勿令忘失。庆喜，我今实言告汝，诸有净信欲不舍佛，欲不舍法，欲不舍僧，复欲不舍三世诸佛所证无上正等菩提，定不应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名为我等诸佛教戒教授诸弟子法。庆喜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爱乐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如理思维，以无量门广为他说，分别开示施设建立，令其解了精进修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能速圆满一切之智。所以者何？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一切之智皆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庆喜当知，三世诸佛皆以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出生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庆喜，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当勤精进修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摩诃萨母，生诸菩萨摩诃萨故。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勤学六种波罗蜜多，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庆喜，我以此六波罗蜜多更付诸汝，当正受持无令忘失。所以者何？如是六种波罗蜜多是诸如来应证等觉无尽法藏，一切佛法从此生故。庆喜当知，十方三世诸佛世尊所说法要皆是六种波罗蜜多无尽法藏之所流出。庆喜当知，十方三世诸佛世尊皆以六种波罗蜜多无尽法藏 精勤修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庆喜当知，十方三世诸佛世尊声闻弟子，皆依六种波罗蜜多无尽法藏精勤修学，以正当入无余涅槃。不此庆喜，假使汝为声闻乘人说声闻法，由此法故，三千大千世界有情，一切皆得阿罗汉果，犹未为我做佛弟子所应作事。如若能为菩萨乘人宣说一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即名为我做佛弟子所应作事，我于此事深生随喜，胜汝教化三千大千世界有情，一切皆得阿罗汉果。复次庆喜，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由他教力，非前非后皆得人身，俱时证得阿罗汉果。是诸阿罗汉所有施性、戒性、修性诸佛也是，与如意云何？比佛也是宁为多否？庆喜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比佛也是无量无边。不告庆喜，若有声闻能为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经一日夜所获福聚甚多于彼。庆喜当知，知一日夜，但经一日；不知一日，但经半日；复知半日，但经一时；复知一时，但经十顷；不知十顷，但经须臾；复知须臾，但经额尔；复知额尔，经弹指顷。是声闻人能为菩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何以故？此声闻人所获福聚超过一切声闻独觉诸善根故。复次庆喜，若菩萨摩诃萨为声闻人宣说种种声闻乘法，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由此法故，悉皆证得阿罗汉果，皆具种种殊胜功德。于云何？是菩萨摩诃萨有此因缘所获福聚应为多否？庆喜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是菩萨摩诃萨所获福聚无量无边。报告庆喜，若菩萨摩诃萨为声闻乘善男子等，或独觉乘善男子等，或无上乘善男子等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经一日夜所获福聚甚多于前。庆喜当知，至一日夜但经一日；不知一日，但经半日；不知半日，但经一时；不知一时，但经十顷；不知十顷，但经须臾；不知须臾，但经额尔；不知额尔，经弹指顷。是菩萨摩诃萨能为三乘善男子等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法师超过一切声闻独觉相应法师，即彼二乘诸善根故。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 自求无上正等菩提，亦以大乘相应之法，示现劝导、赞励、庆喜他诸有情，令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庆喜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自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也教他修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也教他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也教他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自住苦集灭道圣地，也教他住苦集灭道圣地，自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也教他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自修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也教他修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自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也教他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自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也教他修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自修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也教他修极喜地乃至法云地，自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也教他修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自修五眼六神通，也教他修五眼六神通，自修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也教他修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修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也教他修三十二相八十随好，自修无妄施法恒诸舍性，也教他修无妄施法恒诸舍性，自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也教他修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修菩萨摩诃萨行，也教他修菩萨摩诃萨行，自修无上正等菩提，也教他修无上正等菩提，自修一切智智，也教他修一切智智，由此因缘善根增长，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庆喜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殊胜善根，意念如是殊胜善根，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者，无有是处。而时世尊四众围绕，赞说般若波罗蜜多，复阿难陀令受持已，不与一切天龙药叉坚达婆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胡罗伽人非人等大众会前显神通力，令众皆见不动如来应证等觉，声闻菩萨大众围绕，威海御会宣说妙法，即见彼土严净之相，其声闻僧皆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得真自在，心善解脱，慧善解脱，如调慧马，亦如大龙，以作所作，以办所办，弃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劫，正知解脱，至心自在，第一究竟。其菩萨僧一切皆是众妄所识，得陀罗尼及无碍变，成就无量不可思议不可称量微妙功德。佛设神力，令此众会天龙药叉坚达婆等不复见彼 不动如来应证等觉，声闻菩萨及于大众，并彼佛土严净之相。彼佛众会及严净土，皆非此土眼根所对。所以者何？佛设神力，于彼远近无见缘故。尔时不告阿难陀言：不动如来应证等觉，国土众会，如更见否？阿难陀言：我不复见彼事，非此言所行故。佛告具受阿难陀言：如彼如来众会国土，非此土眼所行境界，当知诸法亦复如是，非眼根等所行境界，清晰当知。法不行法，法不见法，法不知法，法不正法，清晰当知。一切法性，无能行者，无能见者，无能知者，无能证者，无动无作。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无作用，能取所取俱如虚空，性远离故。以一切法不可思议，能所思议皆如幻视，性远离故。以一切法无作者无受者，如光影等不坚持故。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能如是见，能如是知，能如是证，是行般若波罗蜜多，亦不执着此诸法相。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是学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欲得一切波罗蜜多，速即圆满，至一切法究竟彼岸，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如是学者，与诸学中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利益安乐一切世间，无依护者为作依护。诸佛世尊开许称赞修学般若波罗蜜多。庆喜当知，诸佛菩萨学此学已，住此学中，能以右手若右足指举取三千大千世界，抛掷他方，或还本处，其中有情不知不觉，无损无不。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威力不可思议，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及诸菩萨学此般若波罗蜜多，于去来今即无为法，悉皆获得无碍之见。是故庆喜，我说能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诸学中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庆喜当知，诸有欲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量边际者，如愚痴者欲取虚空量及边际，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无量无边际故。庆喜当知，我终不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如明身等有量边际。所以者何？明具闻身是有量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非有量法。 悲名身等能量，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亦非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是彼所量。儿时庆喜辩白佛言：何因缘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说为无量？报告庆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性无尽故，说为无量；性远离故，说为无量；性极尽故，说为无量；如实际故，说为无量；如虚空故，说为无量；功德多故，说为无量；无边际故，说为无量；不可量故，说为无量。庆喜当知，三世诸佛皆学般若波罗蜜多，究竟圆满，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宣说开示。而此般若波罗蜜多常无灭尽，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太虚空不可尽故。庆喜当知，诸有欲尽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欲尽虚空边际。是故庆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说为无尽，有无尽故，说为无量。儿时善现作事念言：此处甚深，我当问佛。作事念已，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何以如来说为无尽？报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太虚空不可尽故，说为无尽。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报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观色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受想行识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处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处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处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声香味触法处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界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界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界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声香味触法界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识界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识界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处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处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地界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水火风空十界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因缘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等无间缘所缘缘登上缘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无明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形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 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不辞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观色，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受想行识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处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处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处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声香味触法处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界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界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界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声香味触法界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识界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识界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处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处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地界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水火风空十界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因缘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无明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应观形识名色六触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如虚空无尽故，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作如是，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察十二缘起，远离两边。诸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察十二缘起，无中无边。是诸菩萨摩诃萨众，不共妙观。为要安坐妙菩提座，方能如是如实观察十二缘起，离去甚深。如太虚空不可禁锢，便能证得一切智智。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一如虚空无尽形象，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观察十二缘起，不堕声闻及独觉地，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若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者，皆由不依如是作意方便善巧，不如实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应以无尽形象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云何应以无尽形象 如实观察十二缘起。善信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若以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者，皆由远离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善信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若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者，一切皆依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是菩萨摩诃萨由依如是方便善巧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以如虚空无尽形象如实观察十二缘起，由此因缘速能圆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能证得一切智智。善信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如是观察缘起法时，不见有法无因而生，不见有法性相常住，不见有法有作受者。善信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以如虚空无尽形象如实观察十二缘起，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修诸菩萨摩诃萨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善信当知，若识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以如虚空无尽形象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观察十二缘起，是时菩萨摩诃萨不见色蕴，不见受想行识蕴，不见眼处，不见耳鼻舌身意处，不见色处，不见声香味触法处，不见眼界，不见耳鼻舌身意界，不见色界，不见声香味触法界，不见眼识界，不见耳鼻舌身意识界，不见眼处，不见耳鼻舌身意处，不见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见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见地界，不见水火风空十界，不见因缘，不见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不见无明，不见形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不见不施波罗蜜多，不见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不见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见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不见苦集灭道圣地，不见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不见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不见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不见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不见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不见机器地乃至法云地，不见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不见五眼六神通，不见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见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不见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不见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见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不见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见一切智智，不见此佛世界，不见彼佛世界，不见有法能见此佛彼佛世界。善信，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善信当知，若识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时恶魔 极生忧恼，如中毒箭。譬如有人父母足丧，身心苦痛，恶魔一耳。具寿善现辩白佛言：为一恶魔，见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极生忧恼，如中毒箭。为多恶魔，为遍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恶魔，皆已如是。报告善现：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恶魔，见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极生忧恼，如中毒箭，各于本座不能自安。所以者何？若菩萨摩诃萨住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四求其短，皆不能得，亦复不能扰乱障碍。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当勤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勤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微妙行住，则能修满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证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便能具足修满一切波罗蜜多，流难事起皆能如实觉知远离。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欲证摄受方便善巧，应行般若波罗蜜多，应修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若时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是时无量无数世界诸佛世尊现说法者，皆悉护念是菩萨摩诃萨应作是念，彼诸如来应证等觉，亦从般若波罗蜜多生一切智。是菩萨摩诃萨作此念已，复应思维：如诸如来应证等觉所应证法，我已当证。如是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引发般若波罗蜜多，作是思维，经弹指请所生福聚，胜有所得诸菩萨众，经如净切沙数大劫修行布施所获功德，何况能经一日半日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意念思维诸佛功德。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经一日或复乃至经弹指请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意念思维诸佛功德，是菩萨摩诃萨不久当住不退转地，是菩萨摩诃萨常为如来应证等觉共所护念。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常为如来应证等觉所护念者，定证无上正等菩提，不堕声闻独觉等地，是菩萨摩诃萨决定不复堕诸恶趣，决定不生诸无暇处，常生善趣，不离诸佛。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意念思维诸佛功德，经弹指请善获无边功德胜利，况经一日若过一日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引发般若波罗蜜多 意念思维诸佛功德，如相向菩萨摩诃萨常能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引发般若波罗蜜多意念思维诸佛功德，常不舍离。是菩萨摩诃萨今在不动如来应证等觉所修行梵行。卷第554。